12个昆明，抽取地下水相当于280个昆明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今天啊，请您继续欣赏评剧《胡风汉月》的下半部分。这是石家庄市评剧院青年评剧团在首届中国评剧节上演出的录音，由刘秀荣扮演蔡文姬。 专门应我。 我要圆你一个故乡梦。 故乡梦？ 对，爱妃。新茶，你要好好的品尝品尝。 转来的。 Thank you. 见，有何紧急大事？ 有要事相商。 好，爱妃，我先走了。 妈妈， 木头， 妈妈， 妈妈， 木头啊，在做些什么呀？ 妈妈，我正在打猎，突然来了一位汉家使臣。 汉家使臣， 嗯，他说是专程从中原前来找您的。阿叔，汉使阿叔。 文君，师妹。

Yeah. 痛割舍，心中爱。呼喊天女，狠下心肠落天堂，一股禀告单于，闻其言之，明知愧恨。